OK， 好，咁先單先問問埋問下佢哋啲來歷先啊。咁其實咧，我講緊少少事務嘢先。咁咧，我哋咧就係、是、今日搞咗個呢個大胃王比賽啦。咁、全名就叫做海鮮大胃王爭霸戰。咁目的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做一個關於海鮮嘅 promo 咁嘅意思啦。所以要做個大胃王。咁你知道大家啲海鮮就係唔平噶，係咪？咁、開始諗啦，喂，初賽咁多人參，又唔想拒絕人哋，又唔想有限額，但又要引嚟喪食咁樣，咁變咗。即係我好怕有啲混水摸魚參賽，真係想嚟，真係想係啦，所以就食咩咧？就係食呢個墨魚丸同埋魚蛋，咁就係海鮮啦，都叫做係咪？哇！今日真係比我預期中嘅超正嘅，咁威豪可唔可以講？嗱，佢哋兩位係評判之一啦，係咁，所以咧，我哋今日適逢就咁啱得咁巧又好傾，咁啊叫佢哋上嚟做嘉賓咁樣啦。咁誒嗱，兩位咁你都除咗講自己啲嘢之外，講下今日嗰個環境係點樣啦？ 環境開頭就係好斯文嘅，佢哋食得係啊，後屘就因為可能飲可樂嗰個佔廿分一罐啦。開始喪飲嗰下係好正嘅， 係啦，咁亦都突發有突發事件啦，要現場清理一啲嘢嘅。 咁啊有位參賽者咧，佢就嘔嘅，咁其實嘔威咗嘅。咁你嘔，阿 Charlie 你嘔，你通常會點嘔咧？ 嚇？ 你係會點嘔？如果你嘔嘅話，係啊， 嘔可能揾個膠袋咁樣咯。 係咯，係 啦。 就算如果冇，如果嗰刻冇膠袋，你會點啊？你會點啊？你會點樣嘔法啊？如果冇膠袋， 咁樣咯。 系咁样啦，咁啲嘢都会流出嚟喎。 唔系，咁你会跑去厕所噶嘛？系嘛？ 喂，嗰一刻就冇人，冇人会去跑厕所啦。有两个跑咗去，赶得切，但系有一个赶唔切。 跑唔切， 你觉得佢会点咧？跟住， 嗯， 直接飞咗啲嘢出嚟。 喂，我想讲正常一系就 系 地下啦， 地下 边啦，系咪？即系、就是、会系咁啦。 咁点啊？ 佢系正面射出嚟。 喂，有冇中招先？ 前面嗰啲濑晒。 真 係啊！係啦，我啲同事嗰啲係成身，佢擰過嚟，佢舐曬之後擰過嚟，咁樣。 你最最記住係丸嚟嘅，係咬曬一粒粒碎曬， 再加埋啲胃酸，再加埋可樂。哇哇！即係你估下第一刻一射完出嚟，全部人係點樣啊？先講評判先，你覺得係點樣啊？評判喺隔離支持同埋加油，你覺得佢哋係點樣啊？ 嚇 ！O 嘴啊！ 唔係，佢哋係，跟住望清楚，冇事啊嘛，咁樣啫喎，唔係咁樣喎，冇事啊嘛，咁樣喎佢係。 好慶幸我冇去到啊！依家 哇，真係，嗰佢跟住佢哋咧，後屘嗱、清理得七七八八啦，冇事啊，即嗰啲咧，跟住我話你咪扮嘢啦，我就睇 payback 啦，睇點冇，哎呀，嗰個個都 係。咁總共嘔咗幾多個先？ 唔係，我都係其中一個嚟。哎，行開啲 ，OK， 有事慢慢講，行開啲。 應該嘔咗三個，不過嗰個就最印象深刻。 最嗰、那個，其實我都話我有衝過去㗎。我衝過去嘅時候，我叫你起身起身，因為嘔到係呢度咁樣流緊落佢心口度啦，已經。佢撲咗張海度， 好核突，嗰件事係好核突。佢成堆嘢你睇住佢，即係好似剝完個頭瞓喺度，咪有大咪有啲血咁樣流咁樣滲出嚟嘅。佢係嗰堆嘢咁樣滲出嚟。 好衰啊！咪喺度趕人。 哇！勁核突，我諗住剪曬嗰啲最核突出嚟，我即係叫 Kevin 影，哎好影，佢有位叔，即係唔係關影大胃王啊？鬥嘔吐比賽呢個係。 哇！好核突啊！ 呢個好正，好真係好正，好開心呢件事。因為我平時不嬲，即係我會覺得呢個係細嘅比賽，即係我係純粹係啊支持同埋打氣啦，亦都之前盤算緊究竟邊個位係最開心。同埋最好笑嘅，嗱呢啲真系冇得計算嘅，話俾你聽。我計算係乜嘢咧？佢爭一粒，加油食多粒，兩個得得難分難解，執多粒，再執多粒。我諗住呢啲位係緊要嘅，同埋好笑嘅。點知唔係，係撇咗嚟嗰下最好笑。喺呢、這個諗住嗱，唔飲可樂冇事嘅。我哋第三刻係飲可樂，飲可樂，飲可樂， 夠快飲， 飲可樂追分啊嘛要。嗱頭第一 part 咧就係食蜜 月丸， 幾多先？ 咩啊？ 幾多先要食？ 鬥食得 鬥食咯，你一路食曬。 嗱，不如我講一講啦。其實咧，每一個人咧，平均咧係食咗六至七十有冇啊？七十幾粒、八十幾粒又話兩拍 加 兩拍 加 兩拍加埋 八十幾粒，跟住再要飲可樂， 係啦，仲係啱冰冰凍嘅可樂， 係啦。咁佢食完第一拍之後咧，跟住第二拍咧就再食魚蛋，第三拍咧。如果要追分咧，就飲可樂一罐罐計 廿分， 係啦， 個個就係為咗 一罐落去。哇！屌你佢藥嗰刻，其實呢個咧，我真係冇計算過，但係我諗深一層係會喎。你一飲落去一腳嗰下，你係成抽嘢嘅喎，有一個係揞住，哇！衝去廁所，跟住好啦，跟住到第二個就射啦，第二個又射出嚟啊， 係。 噴射。 好啦，到到最後一個女仔咧，其實佢係飲完最後一刻，跟住放低，跟住完咗啦個比賽。哇！跟住要攞手咁樣， 係啊！ 哇，勁核突！我唔知點解女仔係會參加，我係估唔到女仔會參加嘅。 係啊！ 同埋個個真係冇人揸流灘，即係冇人話：啊，算啦，我唔玩啦，都輸硬嘅啦。即係冇喎。即係我頭先嗰一刻有一個感動，但我諗落都係唔得嘅。我有個感動就係、是、即係每人都一係頒頒個獎俾佢哋，利是一封又好，或者佢哋跟住全部入總決賽又好，咩都好，或者再分多個賽制有女子組咁樣，又亦都有諗過 應該分男女。 但係諗諗下唔得，即係唔可以咁樣去咩噶嘛，係咪先？咁而家呢班係真係食得噶嘛？咁食得就要還翻食得，就冇情義可言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到最後咧，都係真真正正咧，就好型咁樣完成個比賽，好即係、就是、開心嘅嗰件事其實係。 咁呢個回合有冇得頒獎定係點樣？ 未嘅， 未 冇分賽， 因為佢係初賽嚟嘅啫， 做決賽同埋準決賽嘅。咁、所以變咗就嗱，但係亦都令我引申，原來嘔吐係咁開心嘅一件事咧。咁我咧就諗住下一次嘅比賽地點咧，係會租一架 遊艇， 租一架船， 等佢浪係咪？ 又浪又可樂，跟住又食嗰啲嘢，哇！你睇嗰啲都想嘔啦，係 啊， 同我食嗰啲。正我 喺度直接 話運船浪根本 唔係啊！你又清潔又方便喎，你揾條水喉咁樣肥下只船嗰啲 係喎， 係咪啊？ 衝出去衝出去， 仲要係有啲粉腸想走喎，冇得走，冇得走係啊！咁呢個我就即係覺得都幾過癮嘅，咁亦都揾佢做評判過癮嘅，玩得嘅又係啦，即係咪笑佢哋啊？話佢哋扮支持啊？有搞搞震啊！我覺得過癮嘅，咁我會再嚟緊都會再揾佢哋一齊幫手嘅。好啦，咁啊講完呢一個真係事務嘢啦，我哋剩翻係咪嘅？仲有半 part 嘅，仲有下半 part 嘅。咁但係依家都仲有時間，咁我開始介紹你哋啦。咁樣好啦，咁你就頭先講咗啦，你係2010年啊嘛， 2015年 新人啊嘛。咁點啊，新人你搞過啲咩嚟啊？即係由出道至到而家，講嚟聽下。 搞過啲咩啊？我都轉咗幾間公司啦。 OK， 有冇啲咩喺呢個新評裏邊咧？有冇啲咩爆炸性嘅嘢曾經發生過咧？即係對你嚟講。講啊 ，OK， 爆炸性嘅嘢咪就係之前唔知獲得負評定係好評嘅，話似唱歌似清風咯。 哦，係咩？哦，咁樣啊 ？OK， 你咦，清風好唔好噶？ 清風係台灣天團啊嘛， 我唱歌好好聽， 唱歌好勁。 咁啊，你認唔認同佢呢句説話咧？ 佢唱歌好聽， 認唔認同似清風咧？ 我唔可以真的說的，不會被人打的嘛。 不會 我打你。 其實我真的覺得他似的。 哦，係 啊，我聲。 即係呢啲又係即時反應就 OK 啦，夾過嚟啦，明啦。OK 好，咁似清風話好咯。咁但係除咗呢啲有冇咩話起跌嘢啊咁樣啊？即係例如俾人即係又係俾人揾笨啊，即係俾人即係笑啊，即係俾人係彈劾啊，實有㗎啦。 彈劾 就 成日都有㗎啦。 例如咧，有邊啲令到你有少少在意咁樣嘅咧？有啲邊啲咧？ 少少在意啊，就係、是其實。譬如最近出咗隻歌啦，咁樣咁其實係我已經今次係想更加有進步，咁啊特登可能揾阿古巨基嘅監製幫我去整噶啦，咁但係都 哇揾古巨基監製咁啊好嘥錢咯， 唉。 你唔係揾元朗古巨基嘛？真係古巨基嘛？ 係 ，OK， 係真係古巨基㗎 ，OK， 唔係我呢啲成日下都話東莞古天樂嗰啲，唔係嗰啲啊。 咁我識咗好耐嘅，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就出咗出嚟之後，但係反而都可能有人彈我唱歌係。在這碟的時候那個錄音版本是走音咯， 哇，錄音版本走音， 是啊， 這個是很高難度才做到出來的， 是啊，但是其實 比不走音更難，這個是真的的，錄音都不會說，那你覺得是不是？ 咁我覺得有電腦得 tune 噶嘛，就算 even 可能我當時有走音，其實都 tune 都係 tune 啊，都係搞，所以係好難嘅。 係啊，都 tune 到冇走音啦，但係有人係咁樣講咯。 哦 ，OK。 咁我會有少少。 嗰啲咩人嚟㗎？嗰啲路人甲乙丙丁定或者係樂評人啊，定點樣啊？ 有啲係唱歌老師啦，咁有啲就係其都是呢一行的朋友。 咁、其實我又講句公道説話，娛樂圈啊嘛，係咪先？實有啦 ，Twins 都會走音啦， 你不可以咁样诋毁我偶像。 我知系佢偶像啊嘛，所以踩两脚先啦。 佢哋唔会走音嘅。 O K， 系啦，喺佢哋心目中咧，就算明明走音都会唔走音嘅。只要你中意嗰个人，就系唔会走音噶啦。 嗯， 即系我中意黎明咁样，黎明系冇走过音嘅，咁大个年纪都吓，咁所以咧变咗咧，中意你嘅人咧系唔觉得你走音嘅。只有妒忌你、憎你嗰啲人咧，先至会系多嘢讲嘅啫。会唔会咁讲啊？ 咁唔好咁講嘅，但我就 嗱呢個人咧有口德啊，俾我話梗係啦，係咪即係嗱？你佢有口德嘅，做歌手 揾人同你比， 做歌手最緊要有品德，有啲冇品德嗰啲咧就扮歌手嘅。 是嘛？ 系啊， 你系咪讲你自己？ 唔系，我讲紧江江喺个江格教，唔好讲嗰啲咧。系啦，即系我冇嘢啦，冇嘢啦，冇嘢。我头先讲过啲咩？ 冇嘢。 好，我冇嘢，系咯。大家都听唔到 ，OK， 明啦。系啦，咁就所以咧，我想话你咧就系、是、我睇到成日都见到佢样嘅，但我从来冇兜搭过佢嘅。個原因係乜嘢？我覺得條僆仔咧，咦？呢啲都係慢慢磨下啦，幾年唔會見佢噶啦，即係斜斜地嗰扎嚟噶啦，知邊啲斜斜地嗰扎？即係又係好似公公教佢嗰啲啦，係啦咁啊，咁所以咧變咗就我都冇特別理佢嘅。但係，我慢慢成日見到呢條友，咦？呢條僆仔，呢條僆仔係好勤力。即不停咁樣，佢做一啲好奮鬥嘅嘢出嚟，歌又係奮鬥，佢個路線又係奮鬥，佢乜 Q 都係奮鬥嘅嗰件事係，即係令到我就有少少即係覺得啊，佢都 改觀係嘛？ 又係啦，即係好難咁厚面皮撈咁耐噶嘛呢件事，所以變咗。裡面我是覺得我是欣賞他，即是跟清風那件事究竟是褒義還是貶義你自己想吧、OK? 但是呢我認為他是娛樂圈呢鬥一樣東西，不是鬥靚仔，不是是啦，你果然生命這個道理，不怪知你05年出道到現在，不是15年出道到現 在，你說 要遲的。所以我是認為呢亦適逢呢我自己就慢慢開始做另外一些事情、我就覺得我需要我的眼光要放遠一點。我說我、我以前都是窄的，因為為什麼呢？我以前的荷包都是窄的，所以我眼光都是窄的，依家荷包有人照料住，咁所以眼光會闊翻少少。咁所以咧，我覺得開始要認識唔同嘅人啦。咁就喺呢個多元化嘅地方嗱，娛樂係咩？係娛樂人啊嘛。OK， 咩層次都要有嘅。嗱，我唔係話你唔係嗰個層次啊，唔係嗰樣嘢，係覺得係有啲人咧係開始，我以前係冇聯絡佢嘅，就好老實講。咁跟住開始評判啦，開始傾啦。咁我話啊，呢佢哋有另外啲手影，亦都好尊重我。跟住亦都係。真的沒有渣流灘你去尊重的，有些人是渣流灘你尊重的嘛，哎呀哥，跟住轉頭唔見咗佢喎，哎呀哥，咁唔見咗佢喎 ，OK， 即係嗰啲渣曬流灘嗰啲啦 ，OK， 咁但係我係開始慢慢見到一啲人，佢係真係會好啊，好落力去，唔好話一定係避免我，佢好落力去一個活動，佢盡量喺個活動裏邊咧展示到自己。喂，你估更乸容易啊？個個活動企你粒零兩粒鐘，嘥你時間，企喺度唔知做乜春嘢。有人你好啲，冇人你企喺度唔知做乜嘢喎。仲要係個個面對面咁企嚟騎騎，唔知做乜嘢喎。有記者問嘢又好啲啦，冇記者咁點啊？咁佢哋即係呢一個咧，我係好欣賞，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嘅。我曾試到係點樣？我安彩嚟喺自己活動裏邊，俾個白痴 PR 帶去一班記者嗰度，跟住個記者講乜嘢？你估下佢講乜嘢？嗰堆記者 呢個邊個嚟㗎？ 唔係， 我就乜水啊？ 唔係。 人哥嚟噶， 唔系佢净话我唔要呢两个，我要后面个，我要边个咁样、啊？我屌你啊！我喺我个 party 里面，你叫我行，我即刻叫食 Q 拖你仆街走啊！跟住嗰一刻我忍咗，我忍咗，正常我就唔忍嘅，系啦，但系我就忍咗，因为点解咧？我嗰下咧要好，我啲老板又喺度，我即系宁愿呢样嘢，我静地，哎，行开，好似刘以达咁样，咁样扇开。不要再放大那件事，但是我的心我记到现在、所以自此之后呢，扑你的臭街，我写事后稿我都不能叫记者，不是同你与他为敌，不是个个那么衰的，我认识那些好好的，那好了，慢慢开始我做自己的事，我全部不叫记者，我新闻都不叫做，那跟着慢慢做就做了另外一件事出来，好了，我现在直情是要卖广告，给钱来卖广告，是啦，调返转佢，哎，使唔使帮你夹，同你夹啲嘢，我夹你老母啊，我而家淨买广告啊，唔使访问啊，即係当然係我有少少斗气啦，係唔啱嘅呢件事，但係我始终咁我唔係聖人㗎嘛，我都会有错㗎嘛， 有嬲嘅情况 我都会嬲㗎嘛，我唔会好似佢咁㗎嘛，扮晒唔嬲㗎嘛，唔会好似咁学佢㗎嘛，咁所以变咗呢，我係好即係无论嗰啲人对彩你好啊，对我好啊，只要係有呢啲咁嘅嘢呢，我会好记得，我亦都话俾我自己听，我有嘢嗰阵时，你记谂住访问我啊！你唔嗌我，你就企喺度食风啦。 啊、我連門口都唔撚俾你入啊！嗰條吧係啊，我裏邊有劉德華、郭富城，我唔撚俾你入啊！我淨係唔俾你入，咁點啊？但係當然啦，呢、這個我梗係唔會咁樣做到出嚟啊！我會同我同事講：，唔好撚俾佢入，唔好撚俾佢入，記住唔好俾佢入嚟，即刻侮辱佢，侮辱佢，侮辱佢，係啦！你同佢講大聲啲，邊位啊？邊位啊？咁樣同佢講，記者邊位記者啊？咁即係 冇邀請你喎、 啊，即係我會有人去侮辱佢嘅嗰件事，即係喺我嘅立場咧。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 嗯、 我未夠嘅，我俾你底位係正常，我俾你侮辱亦都正常。嗱，我就唔會講嗰啲咩咧。誒、哎、咁樣好叻咩乜乜乜，咁我係未到嘛，咪嬲咯，淨係齋嬲咯。啊，我到到地啦，嘿，得啦，你邊組嘅？我淨係記得呢一組，我唔歡迎，唔緊要，唔緊要，你咪報少啲我咯。唔緊要，報少啲我咯。嚇，當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就自然會有嘢翻出嚟。 嗯， 係啦。咁我又覺得誒。呢、這個世界上唔係得我一個 PR 噶嘛，有好多 PR 咁咪請人做咯，係咪？咁你緊要咩噶？係咪先？但當然我嬲係心裏邊嬲嘅啫， 嗯， 係啦。咁我又咁唔會遇中過記者 條，傾訴先，咩啊？會向人傾訴 嘅。我梗係有啦，我梗係有記，我有記者嘅朋友，自有記者嘅敵人，我一定會有朋友。我就話同翻啲朋友咯。嗱，其實我同啲朋友講嘅原因係一樣嘢，點解咧？你哋唔好撚學佢啊！你哋千祈唔好撚學佢啊！嗱，你又好咧，你幾好啊？你幾錫我啊？你睇佢幾撲街個人。跟住佢就啊，係啊，榮哥唔好怒氣啦，我哋唔會，即你明唔明啊？我係叫你唔好撚學佢啊，係啦，即係個原理就係咁樣啫。咁所以咧，其實我都好佩服你哋咧，可以真係嚟到喺度呆兩個鐘頭，唔知做乜嘢。我又即係有時都想同你哋傾多啲偈，但係其他嗰啲人又要去安撫。其實我每一次嘅首映都係為安撫嚟嘅。系啦，个个我都要去慰藉啊，唔慰藉又话唔俾面啊，又话杀佢全家，又话嬲我全家，又点点啊，系啦，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存在。 嗯， 我同事啊，佢直情系你嗰日咪同我讲嘅，喂，咁人哥，你个分开咗啦，你即系佢，即系你谂下，佢都会炸我型，即系你谂下，有啲仲更加会炸型咧，心里边 我斯文啲噶， 暗屌啦都会，但系我就唔，我咧就谂住懒好咁样，将嗰啲首映嗰啲飞咧就唔好分。一個個，譬如一個係啊邊個嘅，呢五十個都係呢個人嘅。咁我今次想希望做好啲，有時間，我想分翻啲名一個個，俾翻一個信封，一個尊重人哋、嗯、啊！你叫陳大文，咁我俾個陳大，阿、啊、陳生你好啊！咁我俾啲同事自己交流下，諗住係咁嘅。點知個同事隻眼啊大得滯，好似佢咁大，咁咧就睇個龍，就全部當單丁一個。即係話嗰五十人分開咗，哇！呢一個係幾壯觀啊！五十人喺同一個位置分開咗，可能隔離隔一角再到佢噶啦。 你哋唔識你嘅邊位啊？ 我有 Wall 同我講，點解我呢個分開咗噶？唉、哎，我嗰一刻撲街個頭好似電飯煲咁大個，死啦！唔係我唔係顧佢一個，我係知道全部人都係咁啊！我係知道全部人都係咁啊！我直情唔去面對呢、這個，我面對唔到呢個問題。跟住我就同嗰啲同事講，我以為你分開喎、散喎先咁樣喎，因為你之前唔係咁噶嘛。我咪話撚錯俾你睇咯，你哋冇睇嘅咩？咁啊，即係我都有咁樣去好勞氣，但我又要硬食翻。咁啊，叫個死人嚟 MC Marco 咪講句咯。嗱，各位因為個同事有眼疾，所以咧就搞錯咗。各位唔緊要，入得嚟都係自己有，同隔離嗰個 say 個 hi 交換卡片啦，咁樣即係 OK 嘅，即係咁樣打翻完少少嗰個場啦。咁但係。都好難搞嘛，咁我又唔怕嗰啲人唔嚟嘅，咁就但系就好戇居咯呢件事就，咁但系好啦，唔會再發生噶啦，系啦，咁好啦，咁我翻翻嚟，唔知點解講到嗰度，咁我就佩服佢哋開始有呢啲嘢，咁我就覺得你可以開始有啲一嘢，我可以分到嚇大家有啲位合作咁樣，咁好啦，咁呢個就係我點解會今時今日先會揾佢哋個原因啦，咁阿歐羅就咁樣啦，佢個實驗前本身就咁樣啦，咁就到番茄啦，番茄咧我就唔識佢嘅，我唔識呢條番茄，因為點解唔識呢條番茄呢？因為就都係嗰類啦，我就當佢車嘅。斜嗰扎就即係剛交嗰啲啦，係咪？咁佢又係嗰啲啦。咁但係咧，就又開始又佢有個哈比嘅組合啦。我話點解有人叫哈比咁咩嘅咁樣？即係我哋識嗰個女仔又係叫哈比嘅，係啦，做 model 嘅，係啦，又係咩嘅？咁我又有留意個名先嘅，係啦。咁跟住咧，又留意到佢個拍檔先啦。佢拍檔影親相咧，隻手都要咁樣。 好多眼啦，我多只眼啦， 即系佢影亲相都要咁噶，插住呢度，跟住啊，一定要咁噶块面。嗱，我观人于微，系咪咁啊？ 即系永远都 一定系咁嘅，系啦。咁我就哇呢条扑街真系咁嘅佢， 喂，使唔使坐到咁？佢张张相都一 Q 样，我相信识佢嘅朋友应该知佢张。嗱，我都唔系佢朋友啊，但系我谂佢哋都好咁样嘅，都系。咁好啦，我觉得就好好笑啦。咁我有同 Charlie 讲，哇，你系呢条友， 系咪真有讲？想知啊？ 有，我有 咩反应啊？ 加俾佢睇咁样。咁好啦，咁我就有留意到呢件事啦。 系。 系啦，嗱呢个都系一个表达嘅方式嚟嘅，留意到呢件事。咁佢留意系咪好笑咧？我都话我节目好笑噶。咁跟住咧，就睇到佢隔篱嗰个啦。应该呢个人嘅造型同佢又系完全有啲唔同，蓝切咩蓝冠不切咁样。 系，一个靓仔啲。 我唔系行靓仔路线嘅， 我主要系觉得你靓仔嘅，系啊，调翻转嘅 ，OK， 系啦，唔系嗱，其实我觉得咧，跟住我就会望隔篱番茄啦。咦，番茄佢个。形象是好入腦喎，個 character 好出喎，因為市面上是少呢類品種嘅 品種 係少嘅。咁跟住開始咧，嗱我有嗱呢件事記咗入腦啦。跟住我有時喺 TVB， 我有宣傳又見到下佢啦。我喺呢嗱，佢好易認噶。有啲人咧上得鏡多咧，你係永遠唔認得佢個樣嘅。你有冇覺呢一樣嘢？你係都係唔記得佢係邊個嚟嘅？係。even 葉翠翠依家個樣子我都唔係太記得嘅，係啦。跟住愛華物業啦，跟住就愛華物業嗰、那個係咪葉翠翠？唔係喎，好似又係邊個喎？嗰、那個樣啲樣子差唔多咁樣嘅，即係我係會有都要諗嘅。但係呢個人，咦？呢、這個人我又見到佢啦，呢、這個人我又見到佢咧，嚇、啊！呢、這個人我又見到佢啦。咁好啦，咁跟住久而久之咧，我就會記得咗啦。 嗯。 OK， 咁所以咧慢慢咧我又覺得佢哋又係好有誠意啦，又有嚟啲活動啊！佢唔係另外一個，佢個個都去喎。衰啲講，佢真係狗屎垃圾，佢都去嘅喎。但係佢又真係好，每一件事佢又好真誠，又做咗功課，又 tap 暈曬，跟住又出 po， 跟住又出埋新聞。佢係做咗全套喎，比我哋更勤力咁樣嘅啫。依家我已經攰到係做完嗰啲，我掟都冇掟過出去啊 ！Facebook 真係冇射過，全部都咁，所以喂佢哋係超勤力嗰只。但係當然啦，喺可能都年青，暫時喺啲位上面咧都未去到佢哋有啲嘢有嘅。頭先同佢哋樓下茶餐廳食過，但係佢哋都唔會覺得呢樣嘢係一啲揾到錢嘅嘢啊，或者自古以嚟佢都亦都冇諗過呢啲嘢係可以變成呢啲嘢。咁我又將我自己少少經驗分享咗俾佢，點樣可以將你依家有嘅嘢人哋冇，而你可以扮曬嘢咁樣，而可以揾到錢咧？咁我都同你分享咗。咁樣做唔做到就睇佢哋自己做法啦。嗱，因為我覺得咧就好簡單嘅啫，即係除非你真係自己屋企本身家財萬貫啦，或者有大水喉射住啦，否則個個都要食飯嘅。 我哋冇㗎，我哋冇嘅。 係啦，反正個阿 Wallow 都要做嘢。 系， 唔系羞耻嘅呢件事 ，OK， 即系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劲嘅，即系能够发紧梦嘅期间咧，都仲可以去生存到，系啦，咁出嚟仲要靓靓仔啫，虽然背后好辛酸啦嗰件事，系大家都知道捞呢行系鸡屎咁多，咪跟鸡水咁多噶啦，嗰个人工系，咁但系就依然可以系立晒头啊，遮晒头啊，系啦，光光正正啊，剃晒须咁样行出嚟，即系娱乐你哋班粉肠咧，就因为咧佢哋真系有嗰个好即系好有热诚嗰个心先做到，系啦，我就未必得啦，讲真，即系我谂你。番茄啦，我哋做三分零钟讲少少你啲嘢，等下一 part 先再讲其他嘢。你做紧咩嘅而家？其实 我其实冇噶，而家咁我有時大台即係 TVB 啦，咁 call 我翻去，咁我咪得閒拍下劇集咯。咁有時佢要 promo 咪我拍咯，或者可能有其他 agent 公司揾我拍廣告，即係其實我真正收入來源係廣告嘅，即係網上又有，電視都有。咁我通常都係拍廣告為主嘅。 係點樣啊？人哋揾你要 casting 跟做咗咁樣？ 以初頭就係人哋會我要自己 send email 嘅，上網揾嘅，或者係可能揾得間 agent 公司咁嘅。 Charlie 以前啱啱入行都試過喎，都係咁喎。都是又係上網揾， 係啊，上網 初頭一定都係， 係啊，然後識識人啊 ，hello 下咁樣咯，咁樣因為人哋都唔知你乜水，做咩俾嘢你做啫，咁都 hello 下咁樣，然後去到之後去到拍到廣告俾人定咗型啦。系啦，唔知點解成日都係做緊宅男嘅，係啦，唔係宅男就係男朋友嘅。 你本身唔係嘅，你本身唔 係。唔係做宅男嘅啦， 潮男嚟 嘅。你本身係潮男嘅。 係啦，咁起碼唔係宅男啦。 係啦， 咁然後就開始有陣時有啲角色係已經係直接打電話嚟，喂你好啊，番茄，我係咩咩咩公司㗎，我想揾你拍廣告啊，你嗰個期得唔得啊？咁價錢係幾多？你 O 唔 OK 啊？咁啊，咁搞完咗就哦好啊，咁有陣時唔使卡。 其實我諗你以你即係你而家即係對答咧，我諗你都係。有就做噶啦，都基本上就係、是、會唔會係咁咧？定還是真係都會睇價錢同埋揀嘢做咧？ 等陣先，係睇價錢嘅而家。 真係都會有。 係啦，因為有陣時真係認真講，俾人食得太勁。 就真的不是太好的，那我就寧願我選擇不做。 我以前做呢是真的他掛幾錢就幾錢，即是我都沒有， 最初頭都是這樣的， 是吧？ 但是、人開始做多幾年嘢就覺得不是這樣不行、夢想還是夢想，我餓死了。 但是如果 他真的有沒有事有這些拉鋸的位置試過呢，即是哇我真的算了接不接好，哎呦好像被人揾緊笨咁樣，但是 又真的很想做呢件事，聽落個盤好像挺勁咁樣喎，有沒有這些拉鋸的位置試過呢？ Charlie 有沒有試過？ 咩啊？唔系 即系拉脚位， 乜都做噶。 系啦，佢就系乜都做嗰阵嚟嘅。 唔系我 唔系你讲好啲，你唔系乜都做，你话你即系有色情嘅就唔做。 系 真系啊！我咁辛苦帮你建立个招牌，你咁样打烂佢。 即系你明唔明？我个脑入边已经冇咗嗰样嘢噶啦嘛。 我 OK， 即系你扮清纯依家系嘛？ 唔系扮嘅。 OK 好，系真系嘅。OK 好，继续。 唔系，其实正常嚟讲，我唔系我幸运嘅，我每次搵亲我做嘅 job 嗰啲，全部都系拍啲大星嘅， 都系多 即系拍。OK 啦，叫做即系拍阿嬌啊，向海南啊，即系中文个阿嬌啊，阿嬌啊，向海南啊，诶，郑秀文 嗰个咪系同一样， 郑秀文啊，诶，然后 够大噶，够啦， 哦，好啦，即系类似拍呢啲咯，通常我幸运啲，诶，啲客户系揾我咯， 咁嗰个帮。即是客户是看到你想找你，還是指定、哦、我要找回企拍的這個這樣、 他通常都是 agent 的、agent 找我去 casting、或者 agent 可能之前有我 casting 的片子就丟過來給客户，他客户就哎我要他、啊、 其實你那件事呢，整個譬如個 performance 我覺得你是出的、這個是很老實很認得你的樣子的、我覺得已經在這些位置是很夠的，是我覺得不用扮花旦的，簡直是真的我 是這一隻，即已經是很受歡迎的，是有些人呢不得的，一定要錯，一定要靚仔的。即係那些就真的窄了一點那件事。不是，但這個是 character 的，已經出到了，是是是就是這樣了。OK， 即所以你想想我都記得。他不知道為什麼手指公是一定要這樣卡住那個位置，突了手指公出來的。好在他不是這樣的。我突隻中指出嚟啫，或者如果唔系就难搞啲。好啦，咁我哋有啲乜嘢咧？下拍再翻嚟。 系。